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 北京体育广播，国际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I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392917、1369942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全包园提供的陶瓷高脚水果盘一个。上周日获奖的是1345947和1560664、1378863的三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丽华快餐提供的快餐券，恭喜以上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苏宁红孩子目前已经开了多少家，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大家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小米手环，今天呢依然有两位听众将获得我们的奖品，先预祝大家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今天请来的是北京苏宁市场策划部市场总监陈晨。您好陈总，欢迎来做客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苏宁呢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呢，现在苏宁超市、苏宁影城、红孩子、汽车超市、体育等等啊，可以说是全新的业态是不断的加入哈。 对， 苏宁小店啊现在也是快速的布局了各个大城市。 我们已经200家了。 是啊，仅在我们北京地区目前就像你说已经开200家了哈，速度非常的快哈。那作为零售平台的巨头，除了各大业态的全面布局之外，我听说现在苏宁又杀入了智能生活硬件领域是吧？ 其实苏宁做智能硬件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可能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许我应该有提过一款产品叫小Biu音箱。没有侧重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这边花几十秒跟大家讲解一下小Biu音箱有什么神奇之处啊。音箱啊，首先它是具有音箱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呢，它可以做一件什么事呢，通过物联网把家里面指定型号的空调、空气净化器、电视都可以联系起来，因为音响是传递声音的嘛，它也具有接收声音的功能，你可以通过语音来操控它，比如说小Biu打开电视啊，啪，电视就打开了。其实这个是小Biu音箱应该算是苏宁产业化、商业化的比较成功的第一款智能连接的这个终端点。 虽然它叫音箱，实际上它是一个终端的一个纽带。 对，应该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一个多面手吧。把家里面的各个部分都用智能的方式给组合起来，这么一个功能。然后现在呢，就是苏宁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只有一个小Biu音箱做纽带，但是周边能够配合过来一起联动的电器如果不跟上的话，其实顾客的体验感还是相对不好的。 对，这些周边的这些它能联系起来的这些 型号有限， 也得是智能的呀。 对对对，比方说我家电视特别好，然后是一个比如说70寸的一个大幕电视，但它不具备这样的这个智能功能，那小Biu就没法跟它对话， 没有意义了。小Biu就 对，那小Biu就显得有一点叫做曲高和寡吧。我们说那 我们苏宁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除了这种连接终端纽带以外， 嗯， 我们还需要有很多具体的硬件终端能够给到大家具体的智能落地。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苏宁呢，就刚才方老师您提到的我们的各种业态啊，像大家可能已经熟知的苏宁云店啊、影城超市、红孩子这一类的这个业态以外，我们在刚刚过去的9月25日一个2018秋季的这个智能家电发布会上，是宣布了我们苏宁要成立一个智能终端公司。 嗯， 那这个公司主要做的产品呢，就是能够相互之间通过一个物联网联系在一起的产品。比方说我跟大家罗列一下啊， 嗯， 比方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小 biu 音箱，现在我们要推出一个小 biu 的一个极致版，小 biu 音箱极致版，然后智能的闹钟，智能的这个魔镜，这个魔镜可能大家不知道是干嘛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它是放在咱们的那个卫生间里面，浴室卫生间里面，你比如说早上起来自己刷牙什么的，魔镜就可以检测到你之后，它可以把今天你人过来了，然后它就会很自然的把今天的天气，因为刚睡醒嘛，现在的天气，然后那个一些基本的一些天气情况，那个空气质量啊等等放在上面，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还可以把今天的像一些新闻什么的，在它上面进行播出。它其实是一个屏幕 哦， 对，但是它在没有启动的时候，它是一面镜子，它和那个镜子是差不多的。然后您需要的功能的话，它就可以在镜子进行启动之后，以屏幕的形式显示出来。那你在那刷牙的时候，我要看新闻，可能因为现在的话能不能用语音，应该是用语音启动，然后它就可以通过您的需要，比如说播新闻也好，然后报天气预报也好，然后查行车路线也好，查这个交通堵塞也好，这样的话就很方便。就是这是魔镜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能够给你的这个体验啊，然后 就让我们立体化利用时间。 对， 我觉得这个魔镜比白雪公主中的王后的魔镜要高明很多，是吧？ 这个魔镜不做价值判断，只做客观陈述。我们以后可能，那种魔镜要真正想做出来，可能需要更多的智能。我们个人觉得， 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啊，比如说你语音输入的话，帮我查一下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谁，那我们百度都能够搜出来啊，是吧？ 对。 当然，你这个魔镜上，我觉得你要说出这样一句话，他也帮你来搜索，是吧？ 对，当然没问题了，因为大家其实最熟的一个语音搜索就是 Siri 了，比如苹果啊 Siri 找一下地图，然后爬出来。魔镜其实就是说更加那个好的一个体验感，就是它能够把图像直接就在镜子上实现出来嘛，对，就是相当于说一个固定的一个大屏幕嘛，这样很好理解了。然后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智能魔镜以外，还包括比如说我们的一套的整个智能安防套件，比方说那个家里面安保的摄像头， 防盗的什么的， 对，红外 安在门口 监视器，以及这个智能门锁的一个防撬装置，甚至可能一些安全级别要求比较高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红外线的这种防盗的这种机制，这都在整个套件里面安排。然后甚至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可能大家比较了解，像一些智能门锁它有这种功能，比如说强行撬动之后，你的手机是可以收到报警的，不管你在哪儿嘛，对吧？这个也是属于安全套件里面的一个功能之一。然后还包括可能大家接触的不会特别多的，比如说什么烟机灶具，就是抽油烟机和灶具的智能化，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晾衣架的智能化，因为它根据你的衣服的多少和它的这个光线，可能比如说太阳光照射的位置，它会调整它的角度等等。对，这个可能都会是一些，就是您要真正来说一项有多么特别，好像也很细微，但是这些细微的东西在这种一整套的家居的生活中能够得到体现出来的话，其实顾客能够体现感觉到很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感受，就是完全被这种智能的方便所包裹的感觉。 对，就是很现代那种感觉，是吧？ 对，如果说从电脑程序来讲的话，这些功能其实早就应该理论上可实现了。 对。 但是之所以现在没有做到呢，就跟这个智能产品的硬件化其实有关系，因为很多还没有真正联系起来嘛。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像某个家电品牌做了一款这个智能的电器，然后另外一个家电品牌也做了一款家电电器，但这两款电器之间它是不互联的。 对， 这样的话它总有空缺嘛，不可能说一个品牌把所有的电器都做了，不可能的，那总会有中间不可联的情况。那苏宁填补这个空缺的做法就是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做出这种 可以相互之间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平台。 其实我觉得哈，如果现在大家能够享受到智能化家居给我们带来的便捷的话，它必须是这个家庭内所有的这些电器啊，相关的一些我们经常用的这些设施啊，它全部是智能化的，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整个智能化带给我们的这种便捷和方便， 对对对。 只是某一两个的话，可能大家的体验并不深刻， 反而会麻烦。 哎，对。 比方说我家的电视是一套智能系统，然后冰箱是一套智能系统。 对，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说如果打通的话，所有的电器能用一个遥控器解决， 嗯， 那很方便。 对， 但是遥控器本身是一个这个便捷解决方案啊，但是一个电器一个遥控器，你会发现 家里有一堆遥控器， 一堆遥控器，然后你想找电视遥控器的时候只看到了空调的， 对对， 哎，电视的在哪里，然后找空调的时候电视又找到电视的，就是很尴尬，反而麻烦了。那如果说是不同的电器之间是用不同的智能联系的话，其实和没有智能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小 Biu 音箱就解决了一切哈，小 Biu 帮我打开电视，小 Biu 帮我拉开窗帘。 对，其实小 Biu 的话就是iPhone Siri 的一个实体化表现，它其实不是一个音箱啊，它可能同时带有音箱的功能啊。那你说我家里面比较追求这种音质化，我需要这种 Hi-Fi 的整个一个全套， 嗯， 那小 Biu 就不发挥它音箱的作用了，它更多是跟你交互。 咱们刚刚成立的这个智能的这个公司，它要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智能的设备我们都给互联互通，让家庭成为一个系列一个整体。 对， 是吧？ 是的，但这个也需要一定过程啊。 嗯， 就是肯定苏宁在这个硬件开发的过程中几方面，一方面的话是硬件本身的开发，他要想做到就是满足大家的需要的话，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可以想象嘛，因为现在比如说市面上这么多型号的电器，那苏宁能做多少型号，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慢慢来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除了做硬件本身，可能后期在成熟的平台之上，我们还会计划把不同工厂之间的标准统一化。那一旦统一化的话，比如说你买这个牌子的电器跟买那个牌子的电器相互之间能连，那用苏宁的小 Biu 音箱一个互联就好了，那这样对顾客的整个购物体验来讲也是一个更大的方便。 我觉得这个智能终端公司的成立对于苏宁来讲可能又意味着另一个台阶的上升。 对， 如果将来真的是智能终端这家公司做大的话，那么对于苏宁来讲那又是一个质的飞跃。 对，可能在未来的很短一段时间内消费者还不会明显的感到区别， 嗯， 但是这个肯定是未来的趋势。 对，所以我们未来家庭当中，所以我们在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科幻作品中 对 看到的那些景象， 是的，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都能够实现。 其实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来讲应该不远的将来吧， 是的， 可能 应该不会太远， 小几年估计应该就会逐渐开始普及了。它算是应该算是家用电器整个全套使用的一个再次升级。 其实我们未来的家庭当中应该是有很多的机器人，就是我们的冰箱我们的彩电都能成为机器人。 是，其实他们虽然说不是以人形的形式出现吧，但是是智能的存在。对， 所以想象当中我们未来的生活真的是可能有的时候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其实大家现在都说嘛，因为科技发展的很快，然后现在的生活是被科技带着走，带着节奏，但是这也是新时代的一个特色嘛。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刚刚成立的这个智能终端公司， 嗯， 对于苏宁来讲啊，又是一个大的动作。 对 啊，那么在苏宁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是一个大的开发战略，有那么多全新的这个业态不断的往里加，但是我们知道红孩子一直呢是我们苏宁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吧？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母婴产品啊，尤其二胎时代哈。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因为消费升级核心体现吧，就是非常集中的体现，就是体现在母婴这个行业。 嗯， 因为中国人的咱们的这个观念也非常，就是我有更好的东西，我愿意给孩子用，或者是让下一代过得更好嘛。 对， 这样现在是对的，因为我们是要一代比一代更强，然后父母亲用更多的这个精力跟资源让孩子得到更好的一些机会，不说是纯粹的幸福吧，比如说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是同时也是更多的挑战，让他未来的发展更加 快速跟充分这一类的进步。所以说现在母婴行业吧，就是有很多的发展。比方说现在苏宁的红孩子的话，像比如说以前我们会经常聊到说我们这边的渠道非常正规，然后这个产品也非常的种类很丰富，然后选择无忧等等方面。但其实产品这个方面吧，已经算是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内容了、其中以前大家都追逐说我们要正品行货啊等等，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做一个有信誉感的企业，这是你应该做到的。所以其实对于红孩子来讲的话，就是除了持续维持我们把这个产品质量做得越来越好以外，现在我们在服务上也会有很多的新的一些做法。包括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说，我们叫做运营师、专业运营师的团队。这个运营师团队的话，现在也是整个红孩子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的重点。现在是全国的话呢，我们应该是有1000名以上的运营师，专业运营师经过培训认证并且取得从业资格的。而且苏宁红孩子是行业里面少有的是具有运营师培训资格的一个公司。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孩子的护理来说，选择商品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可能对于很多二胎我们再说啊，那对于很多新妈妈爸爸来讲的话，大家很多的时候是想了解到我养孩子带孩子怎么做才是对的，然后怎么做才是更好的。那红孩子除了我们提供商品以外，商品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我们更想让消费者产生一个合理的一个消费观，一个科学的消费理念。那运营师的一个出现其实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我带孩子怎么带，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比如说婴儿阶段的话，很多东西你父母不专业的情况下是不能做的，比如说理发，大家都懂小孩的这个颅骨没有发育健全，像理发是轻易不能理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了美观也好，或者是头发太长各种情况也需要理发，那像运营师的话就具有这样的资格和水平能力，就是婴儿的理发还有婴儿的这个抚触，因为他需要一些抚触来刺激他的这个感觉神经末梢，对更好的发育和成熟，他需要这么一套的类似于说保健吧，其实婴儿是需要的。那我们这个运营师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甚至可以提供这样基础的一个教学。那父母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让小孩子在最初发育的时候能得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其实是最重要的。 现在80后90后都已经成为年轻的父母了，但是他们本身因为曾经是一孩化， 对如何带孩子这些知识技能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几乎没有吧。 对，因为有的 从零开始， 80后90后本身他们自己觉得还是孩子呢，甚至是他们的父母还把他们当成孩子，他们再带一个小宝宝的话哈，觉得会手忙脚乱的哈。 对对对。 另外呢就是我现在也发现很多妈妈群特别的火。 对，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带孩子哈， 一群新手，然后互相之间交流， 互相交流，特别的火热。这些妈妈群们， 是的， 所以可见他们对于这个护理孩子，还有教育孩子、培养孩子方面哈，特别需要有人来指导。 对，所以说像运营师我们提出来之后，整个社会反响也非常好。整个2018年的话，我们上门服务就达到了10万次。它是预约的，然后可以到您家里去帮您做这种服务，然后同步可以教您一些基本的技巧。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育儿方案啊，还有针对我们的这个母婴会员，安排的一系列的会员活动，其实也是带这种半教育性的性质的。比方说我们会请一些儿童医院，这种专业的医院里面的专业医师，从业很多年的这种专业医师，对儿童医生，然后过来给大家做一些讲座，包括日常的一些健康护理，包括一些就是带孩子的时候的一些技巧方式等等。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就让各个方面，因为苏宁毕竟还是它作为一个企业本身来讲，其实像资源还是有限，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去培训这种专业医师，这是有点搞笑。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在苏宁这个平台上，我们把大家需要的资源整合进来。那我们做会员活动，红孩子会员活动，包括像那个专业的护理讲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儿童的这个母婴大赛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幼儿运动会啊等等，其实是一方面提供一些学习的机会，一方面的话也是提供这个孩子跟家长这种亲子一起来互动的这种场所跟机会。 红孩子这个不仅是一个母婴产品的一个平台，同时还是这个母婴传播理念啊、技巧啊、一些活动啊、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吧？ 对，其实我们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并不把自己定为一个商品的销售商。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就是母婴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那我们更多着眼的就是作为妈妈和爸爸，那在带孩子，尤其是婴幼儿这个年龄层的这种孩子的时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配置包括产品也好，然后服务也好，还有活动也好，这样的话就更加贴切他的需求。 其实为年轻的爸爸妈妈这一代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对， 因为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吧，对于自己父母传授给他们的这个育儿的经验吧，有的时候是不太相信，甚至是不屑用的，觉得你们那是老观念了，我得用现代的。但是现代的育儿经验又是什么样的，他们又没有， 对， 所以要就需要有人来教他们，或者是告诉他们，或者是彼此互相学习，是吧？ 对对对，其实老的技巧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好办法和方法，但是其实真正落实到我们社会现状来讲的话，反而并不是说我去学习这些技法让他带孩子，那可能是一个电话把自己妈妈叫过来帮我带孩子 对， 对， 对，但是自己的爸妈给自己带孩子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遇个问题，就是不是带孩子的方法出问题，而是自己的爸妈的老观念跟自己的观念产生冲突、 就是、他观念和时代不同步， 不同步，对、但是那些手段还是可取的。但是我们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您通过红孩子的这些辅助啊，你能够解决很多一些问题吧。 目前来讲，红孩子在北京已经开了多少家？ 现在整个北京市的话，红孩子的店的话，一共是六个店。六个店。然后 全国呢？ 全国的话，现在已经突破100。 100家。 对， 全国100家。 突破100家店。对、而且按照现在的我们的进度跟这个红孩子的高层规划的话，应该是到2019年还要再开100。 速度翻番， 速度很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红孩子的整个的经营理念其实是升级的，跟以前的纯粹的一个商品销售它不一样。其实如果只是作为商品销售来讲的话呢，这个店面数量也能够通过，比如说我很有钱，我开这么多家也能开得出来。但是如果只是做商品销售的话，它开出来的话，它的没有这么强的这种社会必要性，很有可能会面临很强的红海竞争，反而不利于后期的发展。那之所以现在会说在2019年，现在已经有100家店了，然后2019年还要再开100家，也是因为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在活动上，我们在服务上有这么多的一些新的升级，我们觉得现在在母婴行业里面，我们提供的产品是更加具有针对性跟吸引力的，它是具有特色的，用经济学上来说应该算是进入一个新的蓝海市场。那我们愿意说多花一些资金投资到这个场景里面去，然后开出更多的店面，让更多消费者接触到这个服务。 好，那是刚才我们又介绍了红孩子哈。那现在这个马上就是国庆节了，长假7天， 对 啊，这又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哈。 是， 那么对于 我们又要停休了 是啊，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咱们这个苏宁在消费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优惠的地方？ 其实优惠的活动内容的话，这边我就不一一来进行汇报了。因为您如果有需求的话，到苏宁的门店，到苏宁易购 APP 上，其实一目了然。 对，其实告诉大家，国庆期间肯定是有， 肯定是、 优惠活动。 对，有优惠活动。而且现在我们会有这么一个发现，就是现在的北京消费者跟以前最大不一样，国庆是基本上不大爱在北京城里待， 出去玩了， 出去玩，对，或者是不在家里待，然后到郊区去玩，京郊一日游很火，去外地旅游很火。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两方面，一方面的话呢，国庆节还是有一些家庭在做秋季家装的最后的冲刺，然后针对这一类家装的顾客呢，我们有各种的套购活动跟买赠，然后相当于说为大家的这个家装更多省钱嘛。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你要出游的话，是不是相机换一换啊，或者是手机换一换啊？因为出去玩总要一个好的一个纪念嘛，拍一些照片，录一些视频，然后跟朋友更多的分享，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吧，手里面的这个装备升级，因为9月份其实有很多的新产品上市了，然后都可以选购一下。 另外呢，10月份啊是全国的敬老月。 那么咱们有没有针对老人方面的一些活动？ 从苏宁的这个业态来讲啊，因为苏宁业态比较多，我分两种情况讲。以电器为例子啊，电器这边最主要的一个老人的需求呢，可能更多的是怎么用。因为现在更新的很快，然后老年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现状就是可能他的学习能力是降低了， 新产品 跟不上， 功能太多， 对，跟不上， 尤其是智能的就不会用。 对，不会用的话这个东西好办。苏宁的话其实不光是国庆了，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在做一个事情，就是电器的一个教学。当然它整体来讲呢，我没有做成特别大规模，比如说我开课呀，或者是做一个课堂啊，还没有。比如说您有这种需求的话，到店里我们都会教您怎么使用智能手机呢。怎么说呢，我们没法做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模板，因为不同型号它还有差异。 对， 那您说如果说您有这种需求，比如说我新买了一个，或者我手上就有一个但我不知道怎么用，你到店里没关系，随便找一个这个促销员，我们的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只要是这个品牌的都可以向他进，他会跟您介绍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包括像电器的一些使用方式。这个是电器方面的一个安排。然后小店这边呢，我们现在是主要是几个维度。苏宁小店因为是属于便利店性质的这种店面嘛，对外的这种你说教学这个不存在，老人对于这个超市里面卖什么东西比我们专业多了，天都去逛。那大家可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健康食品的这种选购上，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我们这边就是苏宁小店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一些产品来进行推荐的。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专门引进了一批无糖产品进来。我当然无糖产品不是说是任何糖都没有啊，因为我为了这个特地去研究了一下，它无糖产品是指的是不含蔗糖。 对， 不含蔗糖的话，对于糖尿病人还有老年人，就是三高的人群，以及年轻人也好，是减肥人群，都具有非常不错的这种效果。那像现在苏宁小店的这个无糖产品的话，覆盖了很多面，包括日常的一些点心啊，还有我们的糖果呀，糖果是无糖的，就是木糖醇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糕点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它都是无糖的，甚至饮料无糖。但是不用担心口味，因为我们在线下做过试验，我们曾经让消费者现场来品尝有糖和无糖，品尝不出来。现在的无糖产品基本上已经做到在口感上跟普通的食品 是一样的。 对。所以现在我们的话就是无糖产品是一类。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推的早餐，然后推的这个老北京的一些东西。说到老年人嘛，说除了健康以外还有一个情怀。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提到北冰洋跟伊利面包，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故事。但是在老一辈的老北京人心里面，它是一种情感。 对。 但是在我这还是故事，我只能跟大家讲故事。就是我听到一个故事是什么，就是一个当时我们去在伊利这个品牌进行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员工就跟我们说，他说他小的时候最盼望的是就是能吃上一口伊利面包。那个面包是真的香啊，就是一块面包能让整个胡同都变得一股面包味儿。然后一直非常想吃到。现在呢经济条件上来了，但是呢能买到正宗伊利面包的地方又不多。 对， 所以我们苏宁小店里面所有的小店，北冰洋、伊利面包、东来顺的各种火锅的产品，以及后面即将会进驻的包括像庆丰包子、新川凉面，还有我们的这个香妃炸鸡等等这一系列东西。但当然这还没有进，正在洽谈中。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让苏宁小店成为老北京口味最方便购买的一个渠道。 老北京人的情感寄托。好，谢谢陈总来做客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有奖。 我国西北南候选手徐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